弟兄姐妹平安。 平安。 今天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一到第十九节，在新福的新约圣经第108页，请你打开圣经，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。请你聆听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进入一个村子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：“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”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”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：“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？”就对那人说：“起来吧，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借着路加赐给我们这段福音，是给一个麻风病人的福音，也是给我们的福音，因为我们都是属灵的麻风病人。这个人他求怜悯就得着怜悯，而且他不止得着怜悯，更得着你的儿子，我们的主。愿我们也借着宣讲和聆听这段福音，就得着你的儿子，我们的主。我奉他的名祷告。今天经文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其实从9章57节开始，耶稣就在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上。路加写，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或他硬着面往耶路撒冷去。过去几个月，每次我们讲路加福音，就好似陪伴我们的主耶稣上耶路撒冷，看他在途中的言行举止。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不多，他明白在耶路撒冷将要发生的事。他是一个要死的人走路，走在十字架阴影之下，教训人，医治人，对人说最精彩的比喻。那天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或从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中间穿越过，可能意思是他是沿着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界往约旦河的方向走，这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混杂的地方。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互相没有往来的，在犹太人的眼中，撒玛利亚人是在血统和信仰上面的不纯正的杂种，而撒玛利亚人也不会要接待一个硬着面上耶路撒冷的犹太人。耶稣进入一个村子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。圣经里的长大麻风可能指任何皮肤的疾病，肿胀、发疹或者有斑点。那个真正的大麻风现在应该是叫汉生病，对不对？是非常可怕的。这个大麻风病细菌会腐蚀一个人的皮肤，侵蚀一个人的肉，你可能会缺，你可能看过那个照片，缺耳朵，缺鼻子，甚至缺手指等等。他们迎面而来，或精准一点翻译是他们面对着耶稣，远远的站着。这个图画给我们一个印象，看来他们已经张望等待耶稣一段时间，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必须保持距离，因为长大麻风的人就是保持距离的人。按照摩西律法，他们不洁净，他们会污染所有所接触的人事物。在利未记13第14章那边，巨细靡遗的规范要如何隔离麻风病人，祭司要审断他们不洁净，他们就在生理、在社交、在信仰、在属灵上与人隔绝。长大麻风不会立即死，但是也好不了，至少当时没有药可以医治。他好似被判死刑，如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。那天在这个边界的村子外，应该是在村子外， 有十个已经一只脚踏入坟墓的人，迎接着一个定义要步入坟墓的人，就是耶稣。半死的人遇见要死的人，会并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摩西律法说，长大麻风灾病的，他的衣服要撕裂，也要蓬头散发，蒙上嘴唇，喊叫着说，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但那天与其喊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，那十个人喊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。他们知道耶稣的名字，想必听过耶稣的事迹。你注意，他们并没有笼统的求耶稣施恩给他们，也没有具体的求耶稣医治他们，反而他们求耶稣可怜或怜悯他们。有趣的是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之后，怜悯这个字只出现在17章之前两次。有一个在阴间不得怜悯的财主，还有一个是怜悯人的好撒玛利亚人。换句话说，除了上帝以外，在第一章，在路加福音里面，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怜悯人，而那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。麻风病人需要怜悯，其实所有人都需要怜悯，但是人不见得认知自己需要怜悯。麻风病人知道自己需要怜悯，正因为他们从来不得怜悯。被隔绝的人，有谁能够为他们做什么事？活人岂能可怜死人？摩西律法宣告他们不洁净，他们就无份于上帝。祭司宣判他们不能够住在上帝的子民之中，他们的邻舍，他们自己的家人会把他们赶出村子里，他们自己也要大声的告白，我不洁净。这是他们的自我宣告。这样的人寻求怜悯，这样的人寻求怜悯，就像当初你我寻求怜悯，不是吗？不是因为我们的神学够好，或者我们明白替代性救赎，或我们比较聪明或比较心软，而是我们有所需求，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可怜。只有可怜人才会找耶稣，人生胜利主要找也找不到耶稣。这是说主耶稣是属于乳蛇的，乳蛇很可怜，乳蛇有需要。如果你不需要耶稣，耶稣就只不过是一个选项，不是必要，而耶稣从来就不只是一个选项。乳蛇顾名思义 loser， 婚姻失败，投资失败，家庭失败，健康失败，做人也很失败，人生失败。但正是失败叫人认知自己有需求，失败逼人承认自己很可怜。老实说，少有人听到耶稣的呼召罪人悔改，绝大多数的人都找耶稣讨拍，包括你我，这无可厚非。人通常要先明白自己是个可怜人，之后才会认知，如果他真的蒙恩得救之后，才会认知自己是一个可恶的罪人。那十个麻风病人并没有到附近的约旦河找施洗约翰受悔改的洗礼，但是他们求主耶稣可怜他们。那天他们求对人了，主耶稣怜悯人，可怜人，甚至可怜没有悔改的罪人，为要领罪人悔改。主耶稣并非有求必应，他拒绝求神迹的人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拒绝向他求怜悯的人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这是一个命令，有点有意思的命令。这命令表示耶稣医治他们， 祭司要鉴定和宣布他们，他们得洁净了，他们得医治了，他们就可以回到村子里面，他们就可以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。你留意，主耶稣他可以用许多的方式怜悯人。他曾经伸手摸一个麻风病人，那人就洁净了。如今他只要说一句话，下达一个命令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那十个人没有说，你先把我们医治好，我们再去看祭司。他们就听从耶稣的命令，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我想这也算是一个小奇迹了。但是十个人之中，只有一个人回来找耶稣。所以，在此有趣的是，我们不知道那一个人是否与其他九个人在一起。毕竟他们很可能去找不同的祭司。如果他们在一起，我们好奇那个人可否试图说服其他九个人与他一同回去找耶稣，好感谢耶稣。嘿，我们得医治了，你的鼻子长回来了，你的指头伸出来了。 Let's go back， 我们回去找耶稣，感谢他。但是他们没有回头，他们显然不在乎，因为他们已经得到怜悯和医治了。他们称耶稣为夫子主人，但是他们自己才是主人，耶稣不过是服侍他们的仆人。仆人怎么样？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有趣的是，耶稣满足了他们的需求，反倒就与他们没有关系了。他们现在有需求，要去找别人，去找祭司，好认证，是的，他们现在可以回家了。你敢想象，如果那天耶稣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他们会咒骂耶稣？你可以想象他们那天告诉那个人说，你别烦我们了，你自己去找你的祭司吧。你知道，你记得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有不同的祭司。有趣的是，因为苦难，因为灾难，圣经中用灾难来形容麻风病，把那十个人连结在一起，但是他们得到医治之后，反而叫他们有所分别，其中只有一个人知恩就感恩，其他九个人蒙怜悯却不知感恩。那一个人看到自己已经好了，他就回来，大声归荣耀与上帝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俯伏这个字，中文字在圣经中有不同的希腊字，都翻译成俯伏，但是在这边直接翻译是跌倒在脸上， fall on his face。 网路 Depot 的翻译是摔个狗吃屎。之前有另一个麻风病人也跌倒在脸上，他求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肯就必能叫我洁净了。之后耶稣他自己也要跌倒在脸上，求他的父说，父啊，你若肯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有趣的是，你知道耶稣从来没有对求他怜悯的人说不，但是三次他向他的父求怜悯，他的父三次对他说不。那天那人，耶稣说是个撒玛利亚人，是个患大麻风病的撒玛利亚人，就是一个本来不想要接近，不愿意接近，也不能够接近耶稣的人，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或把自己的脸埋在耶稣脚前的土里面。这大概是一个男人可对另外一个男人所做最亲密的动作，就好像之前有 有一个女人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，城里的女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她得到耶稣怜悯。 No， 她不只得到耶稣怜悯，她得着耶稣。一个人感恩的程度就必然印证他蒙恩的程度。事实是所有的人没有例外都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而有些人又特别蒙上帝怜悯，上帝医治他们的疾病，上帝修补他们的婚姻，奠定他们的事业，帮助他们活出美好。但是唯有真正蒙恩、真正感恩的人，就是把自己的脸埋在耶稣脚前土里的人，才是真实蒙恩得救的人。我们也是如此，你我都领受恩典，你今天还活着就是恩典，上帝保守你来到教会就是恩典，你在教会能够听到福音就是恩典。但是唯有感恩俯伏在主耶稣脚前拜他的人，才是蒙恩得救的人。这不是说因为你感恩就得救，但是你得救就必然感恩。你感恩吗？你凭什么感恩？你知道感恩的秘诀，一个人要感恩就必须先明白，凡他所有的没有一件是他自己的，都是赐给他的。弟兄姐妹，一旦你明白这一点，你就可以感恩，你就可以将你所有的舍出去，包括你的金钱、你的时间、你的精力、你的生命，你就可以为彼此舍命，舍给主耶稣他舍身赎回的人。事实是，如果你真的蒙恩，你也不可能不感恩，你不可能不存感恩之心却不采取感恩的行动，你不可能感恩耶稣却不施恩于耶稣所爱的人。你蒙耶稣所爱，就必然爱耶稣所爱的教会。这是说，你不可能感恩却不愿意打扫教会，我们后面的名单还有许多空格。你不可能领受恩典却不愿意奉献。耶稣他在乎你感恩，他在乎人感恩。他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你好奇那十个人他们转身走了多久才看见自己已经得到医治了？看来他们并没有走太远，看来他们要回头并不难。也许主耶稣就盯着他们的背影，看着他们离开。耶稣为什么问那九个在哪里呢？你仔细想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，因为他自己叫他们去见祭司。但这不表示他们不需要感谢耶稣。有学者认为这个是路加他自己加添的情节，因为这不符合耶稣的为人，因为耶稣他不会在意人们感谢他。就像我们的好人没关系，不用在意。但是我觉得耶稣的心眼可能比我们都还小，他在意。我会说许多学者研究耶稣，却没有研究圣经里面的耶稣。圣经里面的耶稣有血有肉，也有真实的情感。所以当门徒说这话甚难，有谁能听，然后都离开他去的时候，他问他最亲密的那十二个人，你们也要离去吗？你听得出来他在乎？他当然在乎，他在乎，因为他在乎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。他在乎，因为他知道感恩是一个人得救的记号。他在乎，他特别在乎，他特别在乎他自己的人。 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使徒保罗后来说我认为很奇怪的话，他说他大有忧愁，他心里时常伤痛。为什么？为他的弟兄就是犹太人，我骨肉之亲。他说他自己就算被咒诅，自己与基督分离，他都愿意。而如果保罗都如此在乎他的弟兄犹太人得救，甚至愿意失去永生，那么永生上帝儿子怎么可能不在乎？他怎么可能不心痛？只有一个外族人回来，外族人直接翻译就是别国的人。有趣的是，你记得耶稣曾经对自己家乡拿撒勒人说，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是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一个别国的人，别国的将军，以色列国的敌人，只有他，其他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他家乡的人听到这话就想要杀他。耶稣那天施怜悯，其实是做了一件会引来杀身之祸的事。但是这一个别国的人得到耶稣怜悯是何宜的？那九个不知道去哪里的人，他们就像受邀请却推辞不出席的无礼客人。哦，我要去看地，我要去看牛，我要去看祭司。祭司顶多宣判一个人洁净，但是祭司无法医治一个人，无法使一个人洁净，除非那个祭司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一次献自己为祭的大祭司。他们真正要找的祭司，其实那天就在他们面前，只要他们回头就找得到。那九个不知道去哪里的人，就是蒙恩却不知感恩的人。有的时候上帝会持续施恩给一个人，我要领那个人悔改。很多人都持续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但也可悲的是，很多人得怜悯却从来没有回头。那九个人没有回头，我们不知道他们去哪里，但是你知道他们是最可怜也最可悲的人，就是蒙大恩却最终没有得救的人。他们那天见到耶稣，他们也得到耶稣的怜悯，但是他们没有得着耶稣，他们与天地的救主、宇宙的救主擦身而过。他们只要耶稣解决问题，但是他们不要耶稣，他们没有问题了也就与耶稣没有关系了。这就是他们生命吊诡的地方，他们领受的恩典反而成了咒诅，因为恩典越多，他们反而越加轻蔑耶稣。耶稣不过是解决他们问题的工具人，这样他们就要受更重的审判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耶稣对那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有十个长大麻风的，他们每一个都得到洁净，每一个都得到医治，中文说好了，却只有这一个人得救。十个蒙恩的人之中，只有这个人有信心信耶稣。你怎么知道他信耶稣？因为耶稣他自己说，他说这人有得救的信心。但你也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非常微小微弱软弱的信心，却是真实叫人得着永生的信心。这人他原本只要耶稣怜悯他，但是耶稣给他给的更多，因为耶稣给爱他的人总是超乎人所求所想，我们也是一样。 我们开始的信心也很微小，也很软弱。我们也只能看到自己的需求，却没有看见真正的需要。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定义走向耶路撒冷，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，好叫你我罪得赦免，与上帝和好，得着永生。主耶稣给我们的不只是他的怜悯，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。那个长大麻风的撒玛利亚人，那天本来只要怜悯，却得着怜悯人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起来，你走吧。耶稣甚至不需要告诉他，你回家去传讲上帝为你做了多么大的事，因为这个人已经大声归荣耀于上帝了。 Beautiful。 我不知道那人起来之后他去哪里，但是我很确定他庆幸自己那天遇到耶稣，就像其他九个人必然也庆幸自己遇到耶稣。差别是其他九个人说，幸好耶稣洁净了我的大麻风，解决我的问题。那人会说，幸好我有问题，幸好我长大麻风，使我认识耶稣。你听得出其中的差别吗？弟兄姐妹，你也会像那个别国的人这样子说不是吗？你跟他一样不是吗？什么是你的大麻风叫你寻求耶稣？你有什么样的需求，什么样的软弱，什么样的绝望叫你得着耶稣？也许你宁愿从来就没有需求，也没有软弱，也不缺乏，也没有长大麻风，也就从来没有耶稣。还是你宁可成为最可怜的人，宁愿失去一切好得着耶稣。起先你只要耶稣救你，最终你只要耶稣。我们不知道那人那天去哪里，但是我确定他有这样得救的信心。后来保罗写信，写了一封信给以弗所教会，提醒他们，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应当想起来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，那时你们要想起，你们要记得，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而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上帝。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里面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清净了。我不知道那个撒玛利亚人之后活了多久，他是否读过以弗所书，但是我确定他知道保罗在说什么，因为保罗就在说他。他记得，他会说，是的，我就是那个别国的人，我本来与基督无关，我在以色列国民之外，我是应许诸约上的局外人，我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上帝，但是我记得。我记得那天在村外，我遇到耶稣。那天还有其他九个人，但是只有我这一个别国的人，那天得以亲近耶稣。我记得他们说，耶稣正走向耶路撒冷。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。For me， 他为我上耶路撒冷，他为我流血，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 有这样记忆的人，你认为可能不感恩？哦，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也有同样的记忆。你也记得曾经你没有基督，没有指望，没有上帝。我希望你有同样感恩的心，感谢上帝夺走我的财富、我的健康、我的儿女、我的名声、我的影响力、我的小王国，一切我以为有益的，好叫我得着耶稣。你知道你迟早要失去这一切，但是你感谢上帝，你感谢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，甚至叫你失去一切，好叫你得着基督。你感谢上帝，因为他没有顾惜他的儿子，反而把他独生爱子给了你。还是你有不同的记忆？那九个人的记忆，他们也有记忆。是的，我曾经见过耶稣，我记得他曾经帮助我渡过难关，但是后来I don't know, 我不太记得了。我再也没有再见过他了。我也不认识他。你知道教会里面有许多人有这样的记忆，见过就忘，没有感恩的记忆。一次又一次蒙恩，却从来不纪念耶稣的记忆。这是最悲哀的记忆。我希望你没有那种记忆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都天生不知感恩，就求你帮助我们感恩，教导我们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可怜，远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更可怜，就了解我们领受是多么大的恩典，就感恩。求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医治自己、洁净自己、拯救自己，求你总是使我们回头俯伏在你儿子脚前，因为我们这些别国的人如今成了上帝国里的人。为此我感谢你儿子我们的主，我奉他的名祷告。